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他冯大叔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嘎，正是星期二，葱趴海参溜鱼段，哎呦好吃啊，风筝高飞不断线，弹球烟盒丢手绢啊，这都过去的那个啊，过去的北京人爱玩的那游戏。对了，那包括放风筝啊，弹球对对对，还有那个摔烟盒的啊，当然现在这个就没有了啊，孩子们有更多的这个啊这玩耍的这个方法方式和项目啊，当然这丢手绢还是可以的啊，丢手绢小朋友经常做这游戏吗啊，那个哎你看看是吧，葱趴海参行了，就别说这个，回头再说大伙儿就饿了。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立新，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用这个就能直接收听啊，通过手机就能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，包括话里话外，也就是读报啊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话里话外呢节目咱们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就在这听听上头，别处没有啊，别处没有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听听上有这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，这聊天室啊不容易，说实话你现在很多网站上都没有聊天室，咱们有啊。为什么呢？方便大家互动交流。您进了聊天室，哎呦呵，来了呦，复古，嘿，锄禾，杜尚，哎呀，燕子，毛毛，火，高朋满座，这不是吴老师吗？给您请安哟，冯叔也在呢，黄阿姨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呵，紧着招呼。对，这个聊天室呢，说实话，立新呢，也是有愧于大家。那我说实话，真的，因为什么呢？按说呢，这聊天室是我们电台，哎，在这儿给各位安排的。那么这个聊天室就跟个饭馆、跟个茶馆似的呀。聊天的互动平台吗？网络上也一样啊，得有人管，有人给您蓄水倒茶呀，啊，有人给您捶背捏脚啊，哎，那没有，就说呀，捶背捏脚那得去清华池，是不是？有人跟门口招呼呀，哎呦来了你，里边请，里边宽敞，啊，但是立新呢，哎呀，这不行，这个为什么呢？我这不直播呢吗？嘴站着呢。嘴站着，这手他不能干别的去啊对对，一心不能二用。有时候我就央个我们那个有的那个编辑啊啊同事，您要是正好歇班啊，您帮我来来啊，招呼招呼客人，但也不能天天请人家来啊，是不是？人家还有人自个儿工作呢。所以说呢，我只能是啊，有时候那节目是录好的啊，录好的呢也是直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人在呢，节目是我给您提前一点录得了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一心一意的聊天室伺候各位啊，当然这个次数也不能太多，反正我这个就是把这事儿呢跟各位说去，希望得到您的包容啊，得到您的谅解，是吧？您来了以后呢，大老远来的，经有听众跟里头问，哎，立新在吗？啊，我有个事儿得跟你啊念叨念叨，你看我这正直播呢，好像那仿佛是我这人好像啊，凡人不理似的。不是啊，哎呀，哪儿那么大架子，我着急呀、啊、哎，但是我这儿直播呢对，跟各位先说一声，如果听节目的话呢，用手机不是吗？用手机，哎，您顺带手微信上头把这个门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关注了啊，这也可以啊，不断的能了解咱们这个变化的新闻呢，抓紧时间说上一说啊。今天是星期二， 哎，这是个好事儿，啊，这个是京津城际铁路，这以后啊，像这些城际铁路啊，会在经济发展啊、经济建设、人员往来，包括这个上班族啊、上下班通勤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所以说呢，京津城际铁路就城铁啊，哎，推出了新票了。叫30天定期票，最多可以乘坐60次。九河下哨天津卫，由打这个天津卫，够奔北京，这个来回每天2趟，啊，生活当中，哎，咱这个城市建设呀，基础设施，包括老百姓日常休闲的地方越来越多。你瞧，这个龙潭西湖公园重新开放。哎，就在我们家边上，啊，那说那您家住龙潭湖？嗨，住龙潭湖干嘛呀？住龙潭湖边上啊，龙潭湖往西，那叫龙潭西湖，隔了一条马路，啊，龙潭西湖更好了，它水面更宽，哎，你看看，尤其是夜游龙潭西湖，啊，我不是说夜游就是半夜啊，啊，对，就跟那个晚上9点，它不等于半夜是一个意思，嘿嘿，对，晚上也可以去，只要人家开放。到时候您问一下，大概您这个公园几点关门啊？过去呀，那挺早了。我发现那西湖公园稍微晚一点，拉晚啊，有跟那儿什么打太极的，哎，练武术的。嘿，这个明月之下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呵，这通太极剑呢，哎呀，那边是啊，这个大红拳、小红拳，嚯，地躺拳、猴拳，哎呀，少林拳、南拳。厉害，行一门，嚯，八卦掌，哎呀，整个一武林大会啊，嗨，没那么热闹。就说龙潭西湖不错，净水连通了龙潭三湖啊，那个地方百姓休闲的场所更多了。当然休闲归休闲，这个我也注意到了，也不只是龙潭湖，很多的咱们室内的公园考虑到群众啊，哎，有这个游览玩赏，也有健身锻炼的需求，所以说呢，公园里头有那跑道，这个需要大家共同的爱护。我觉得啊，有些事儿啊，你说非得是强制啊，那个管理人员拿大喇叭喊，保安那嚷嚷，哎呀，你这个怎么回事啊？不能这样那样啊！哎呀，你这，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是考验大家的自觉性。我不是说您啊，您是有自觉性的啊，这个不用说，但是反正我们家那边啊我们老家那边啊，有些个别人，那说您老家跟哪儿，你刚说嘛，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龙潭湖，但不只是龙潭湖。龙潭湖一共是3个公园，您记住，龙潭湖公园、龙潭中湖公园、龙潭西湖公园啊，这仨公园。这个龙潭公园原来也有这个塑胶跑道啊，也有，现在也有，龙潭中湖公园也有，很多的大公园都有，就让这个居民呢，他这个安排的很细致，他不只是有跑道啊，人家还把这个距离给你标出来，告诉你从这儿到那儿500米、1000米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自己好计算这个长度啊，这方便大家锻炼。跑道干嘛用的呀？不是给您走道的啊，是给人锻炼用的。就是这个，我觉得啊，你要说文明素质，好像我这人矫情似的，你看这个公园里头哪儿都能去，干嘛呀？还文明素质上纲上线，得，那我不这么说，考验大家眼力劲儿，这行吗？人那儿跑道给大伙跑步的，健身锻炼的，跟那儿晨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这个跑步它有速度，对吧？就这个他们叫配速啊，有配速。是啊，你看我不跑步我就不能去公园吗？谁说不让您去公园了？您该去去您的，没说是有眼力劲儿吗？您看着点，那个地方塑胶跑道是专门给锻炼跑步的人预备的，您要到那儿去，要不然您就跑步，要不然呢，您要说走道，您离那个地方稍微远一点，把路给人让开，正是走过路过瞧一瞧，且听立心儿接着聊，只要晚上睡不着是白天精神。 叫不好。睡眠的事情，人民网专门写文章关心大伙的睡眠，这不是个人的事情，当然首先是个人啊，这个睡不好，长期的这个失眠确实是对健康不好，但是我认为也是包括劳动者的干劲儿啊、精气神啊、工作效率一样，改善睡眠不能只靠药物啊，咱得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式，包括这个心理上，这个要这个保持良好的心态，说说容易，有时候坐起来，有些人哎呀不行，我心里面难受啊，这受不了了，这那个的，你看看，所以我就说，人家那个专门的心理医师说的特别对，睡眠障碍是结果也是原因。哎，现在有些朋友这加班加点，这熬夜呀，这晨昏颠倒，这个哎呀，这个当然要说理解，我能理解，工作任务重啊，哎呦那家伙老板公司那有业绩呀，但是呢没了健康那不什么都没了吗？哎，所以您就说呀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当然我这么一说，哼，可能有的朋友说，你这人站着说话，你瞧这好家伙，哪儿就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所以说嘛，自己得调试。哎，社会呢，包括我们这舆论啊，多给劳动者提供，哎，这个帮助大家放平心态，快乐生活的这种方便，是不是？那是你看京剧里面就有那睡不着的，啊，真有，哎，你看，哎呦，喝的半夜啦，哎呦。这个您听了还别乐，是吗？啊，这是大家知道杨宝森先生《捉放曹》，余派代表剧目。啊，这陈宫这他这睡不着，他有原因。对呀，啊，他这有代表性的。啊，陈宫要跳槽，不想跟这个曹操一块火着创业了。啊，嘿嘿，对对，就那意思。下面啊，给大伙讲一个离奇的悬疑的，一开始让人迷惑的，而且还匪夷所思的倒车案件。案件的性质是清楚的，哎，就是盗取机动车，但是呢嫌疑人这个行为怎么透着那么的莫名其妙呢？那么的匪夷所思呢？那么的看不明白呢？那位说，警察看明白了吗？警察明白。啊，不过呢，话说回来，开头啊，民警也不太明白，这主要干嘛呀？就他这个前前后后各种的操作，真是应了那个网友网上那个网言网语啊，这一波神操作呀，这是要干什么呢？这是要干什么呢？行了， 您就赶紧正确发音吧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他这个人啊，这个盗窃车辆嫌疑人，他的一些个行为透着很奇怪啊。当然这案子是破了，咱们呢也不是渲染，哎呀这个悬疑气氛，咱又不是那个悬疑电影啊，侦探的侦破的，不是，就给您讲一个普法宣传教育的故事，哎，这个是主要的。事情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，有一位户主刘大哥，他住那小区呀，有那个地下车库。这跟您说一句啊，故事本身是真实的，但这个里头呢，立新给您讲这个事情啊，为了不妨碍到当事人，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处理。情节上头啊，这个为了讲故事来说啊，咱就这么说，哎，就是住在居民小区里头这位刘大哥的那个，他那车呀，他那机动车停在地下车库里头。从这个文中啊，我这么猜，因为报道本身没有交代刘大哥开的是什么样的机动车，什么牌子呀，什么排量啊，什么型号啊，什么款式啊，没说。但是我猜这车不错啊，档次不低。为什么？一会儿您就明白了。说有这么一天，刘大哥呀，清晨起来就是到这地库里头取车去了啊，我这个得上班啊。到了那儿一瞧，呵呵，上班啊，行了，哼，跟公司打电话请假吧，今儿去不了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得去派出所嘛去，报警啊，啊，车让人家给砸了。而且刘大哥就看这车呀，这直纳闷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刚走到这车边上没发现车被砸了，因为这车呀给包装了，包装了，哦，打包了，不是，就那个咱们知道那个有些车主那车停到户外，怕那车脏了，或者说长期不开车的，那这个什么出差啊，到外地去暂时不动车了，怎么办呢？就买那个车衣，哎，就是把这车呀罩上，四角都杀好了，哎，你这个甭管是风吹啊，日晒雨淋什么之类的，这车不受影响。这就是过得仔细啊，爱车爱车嘛，喜欢这车啊，爱护，哎，这挺好。这车衣，刘大哥走到这个他那机动车，他那私家车切近呐，一看呀，他那车呀罩了一件车衣，这车衣是刘大哥的。刘大哥说不对呀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昨天下班回来，我把车停好了，我就直接锁车我走了，我就上楼回家吃饭去了，没给这车照车衣，我照车衣干嘛呀？这是，我这是，这脑子短路了，忘了没？不可能，我今儿还上班呢，我晚上我没事照车衣干嘛呀？不，这要不是我照的，哎，不对，再一想，这车衣在我车里头啊，对呀，我要是没照，那这车是锁着，对呀，车锁了，车锁了，这谁打这车里头拿出车衣照在我的车辆之上呢？哟，想到这儿，新的话说不好，把车衣掀开来一看，果不其然，玻璃让人砸了，哎呀，玻璃砸得个稀碎呀，哎呦，把刘大哥给疼的，呵，你说这谁呀？这是太可恨了。新的话说坏了，大事不好。从这个文中判断呢，这位刘大哥呀应该是个做买卖的，反正我身边朋友有这样的，以做生意的为多，嘛呀，就在自个儿的车里头放一些个人的财物啊，放点现金呐，放那么几瓶酒啊，干嘛呀？他不是做生意的吗？啊，我这个送往迎来啊，我这个招待客户啊，这个就行了，我就车里头哎搁了酒，有时候还搁钱，搁现金，到时候哎就拿这个用了， 啊，就是省得麻烦。你回头你到人家什么什么啊什么地方去吃个饭，还得在当地买酒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啊，包括付账之类。哎，我有现金，这儿有现成的酒，啊，有这种情况的做生意的居多。哎，他用着方便，但是呢，这个公安机关之前是一再提醒告诫，甭说这个个人的钱财物品，特别是值钱东西。包括您那车本儿、驾驶证啊，那个证明那车辆身份那个行驶本儿，最好都别搁车里，不安全。嗨，那位说这个，这是他这心好啊，公安机关善意提示，其实没必要。为什么你我这车锁车了，那车锁干嘛的？多结实啊！哎，你看这就来了，哎，就是。这种事情专门就是针对这种大意之人，你太大意了，太松心了。你确定那车锁就那么好使吗？是，对您来说那车锁好使，对于那个贼偷，专业偷车贼，他有辙，他有办法，啊，能把那锁弄开，不需要。嗨，费那劲干嘛呀？还得有很高超的这个开锁的技能，不需要啊，直接砸车，哈哈，这钱儿不就是吗？所以说呀，人家公安机关这个提醒是对的。哎呀，刘大哥真是站在这自己这爱车前头，顿足捶胸，悔不当初啊！你说我在车里搁这干嘛呀？你说嘿，这事儿闹，你看看这个肯定都丢了。那说这个刘大哥是怎么着？这受刺激太大了啊！失心疯了，丢了东西乐什么呀？车都让人砸了。但是呢，刘大哥呀，哎，他这个心放肚子里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没丢东西，车里放的个人财物，甭管是酒还是现金，哎，一样都没丢，好好的跟那儿搁着呢。耶，哟。刘大哥心话说："你还别说，啊，这个贼呀，他还有点这个职业操守。哎嗨，哎，不对，转念一想，这主干嘛呀？他砸这车不就是为了偷钱偷东西吗？瞄好了，啊，这个可能是跟这蹲坑很长时间观察了解，发现我这车里有东西，专门过来砸车。"他要是没偷钱物，他能拿什么呢？把那手抠，想着想着，一抬手，手抠您知道吧？就是前头驾驶座那地方，哎，有那么一个小抽屉，手抠本儿打开一看，哎呀，这才明白，哎呀，这更麻烦，他那个驾驶证、行驶本儿都丢了。踪迹皆无，是不翼而飞。原来这贼是奔这个来的。哎，这有点意思啊！这个什么叫有意思？这他偷这干嘛呢？带着这个疑惑的心情，刘大哥打电话报警，民警到现场勘查，了解情况，跟刘大哥把这个前因后果啊，怎么来怎么去啊，这个弄清楚了，调取了监控。您还别说，发现嫌疑人，整个这过程倒是不麻烦，有监控，前前后后一了解，一调这监控，一帧一帧的查，哎，就这小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警察连续查了几天，就这个车库附近的监控，发现他几乎最近这几天见天来，天天跟这刘大哥这辆车边上上班，只要是刘大哥把这车开回来，往这一停，刘大哥走了，他就来了。哎，没过多一会儿就贼着呢。来了之后，但是来了之后，他这个行为，民警同志也没太看明白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是干嘛呀？这是。但见这个年轻人啊，这是一年轻人，小伙子，在这车边上转悠，转悠来转悠去，还拿这手啊摸索这车。啊，有点那挺喜欢那车，哟，这车不错啊，好像那意思。然后呢，拿出手机，啪，啊，让自己跟这车呀来了一自拍，跟这车玩一合影。 哎，这个不是这怎么回？这是干嘛呀？这是有那样的啊？出去我反正我也见过。哎，有那个年轻人一看，哟，这车好啊，这车不错啊，迈巴赫。哎呦，这车太棒了啊！这车是玛莎拉蒂啊，玛莎拉蒂，哎，玛莎庞蒂，玛莎拉蒂，对，拉蒂不就是犁地吗？嗨。那是人家车那牌子，哎呦呵，这奔驰大 G，哎呀，这太棒，嘿好，嚯，牧马人，哎，真是啊，很霸气。看见自己喜欢的车型，有的时候啊，哎，车主不在车边上，你要在车边不好意思，车主不在的时候，拿手机本儿，让自己跟这车来自拍合影，有这样的，但这个没有恶意，当然这样做也不太合适。但总之这个倒不要紧的，但是这贼是干嘛呀？他这个砸车这动作是最后啊，他做的，而且他砸车之前这主还做了一个动作，警察更不明白了，嘛呢？他就是肯定是夜静更深呢，四外没人，这小子围着车转了三圈啊，里里外外看了看，哎，没过多一会儿，他出了镜头了。再回来的时候，拎了一桶水，啊，手里边还拿了一块抹布，拿那抹布搁在水里面投一投，然后开始夸夸夸夸，擦上车了。一看这录像啊，刘大哥也傻了。我说的呢，哎，我还纳闷呢，我这几天我上班发现我这车呵，锃光瓦亮的，倍儿漂亮。我说这前段时间又是下雨又刮风什么这我这车挺脏的，我还说哪天我去人车行洗洗车的。我一看，哟，这车怎么着？还这车合着有自净功能，倍儿干净哦，感情是他弄的。嗯，又是自拍又是洗车，整个这套都弄完了，连着来了好几天，最后这天。把这车窗玻璃踩开了，一伸手，手抠本儿打开，把那个车本儿什么什么之类的拿走了，也没偷别的呀，他拿它干嘛呀？警察一想，得了，咱啊，哼，咱也别瞎琢磨了，这不找着本人了吗？找着本主了，找着他不难啊，有监控，有探头啊，是不是？他有相貌啊，哎。画影图形，逮他，很快就找着了，带到公安局。警察心的话说：“这回啊，是他这个犯罪事实很清楚啊，而且呢，一审一问，本人也很快就承认了啊，这是我干的，我这高科技，哎，啊，我是有手艺的人，行了，我有技术，行，你这不怎么样，这个。”民警就问他：“我说你干嘛呀？这整个这过程当中，你这连着来了好几天，啊，在那车边上那个转磨啊，还给擦车，还自拍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不瞒您说，其实我当然我也是偷啊，这我承认，但是我也是个爱车之人，哎。”爱车之人啊，我看这车，我就喜欢的，不能喜欢的不行不行的，喜欢这车是吧？啊，那你干嘛砸玻璃？然后你偷那个驾驶证、行驶本？你比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想啊，这因为什么呢？我也懂点儿啊，这车大概我也知道，这个车型啊，这款式我也明白。配他那钥匙不难，这我懂。但是我是想什么呢？就是瞄好了，哎，看上我可心儿的这个啊这种商品吧，哎。警察说这不叫商品啊，我就下单。你下什么单啊？你这叫偷窃！我是是是是，然后我就把这本儿啊拿回家去，我伪造，哎，伪造完了以后，我把这车这钥匙我看看我怎么能给它弄出一个来，哎，然后我就哎。多砸啊！多回头，我这他那什么，不是车窗玻璃不是砸碎了吗？他肯定车主会去再安新的玻璃啊，再修啊！哎， 弄得了之后，哎，我这，哼，我哪天我趁他不注意，我拿这车锁把这车钥匙车打开了，我这开走了。你看我这是不是高科技？什么呀？什么高科技呀？哎，你说到这儿，警察说不是不是，你把人家那车主那车衣拿出来蒙上干嘛？我不是，嗨，想着这车玻璃都碎了，你将来这是我的爱车呀！啊啊啊！这又想着别糟蹋呀，拿这车衣蒙上，我是个爱车之人，嘿嘿嘿，我怕这车上落土落灰，哈哈，好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甭管你怎么这么啊瞎折腾。最后你这个犯罪的事实啊，你这罪过这是改不了的，哎，所以我就说啊，讲这个故事不为别的，提醒大家伙，尤其是有车的朋友，这个您呢别乱停乱放，有那个喜欢把这车呵停野地里头，哎嗨，就说呀你这停到车位上。再有一个还是那句，车里头不要搁什么私人的财物，钱呀、啊、东西都别搁啊，茅台、五粮液什么的，对对 对, 对, 对，二锅头都啊都别搁啊，对对，还有驾驶证、行驶本也得带在身上，哎，最好别搁车里。得了，不多聊，感谢各位，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。